待和应对疫情。在内地率先公布武汉有疑似肺炎的医生李文亮因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终年34岁。国家监察委员会经中央批准，决定派出调查组前往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涉及李文亮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武汉市政府和市卫健委以及湖北省卫健委对李文亮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向他的家属表示深切慰问。李文亮去年12月30日和另外7名医护人员率先对外公布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怀疑出现疫情，他们事后被指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被带到当地派出所签训诫书。李文亮在今个月1日在个人微博公布自己成为确诊患者。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指出李文亮去年年底发出的警报没有受重视，反被训诫，值得社会反思。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和暖潮湿。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45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78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11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8.8，跌1.4；阿里巴巴215.4，系跌2蚊；盈富基金27.55，跌1.5。小米集团12.88，升4仙；中国平安91元，跌1元；美团点评101.8，升1毫；信宇光学科技126.5，跌4.6；中芯国际17.24，升6仙；建设银行6.33，升2仙；华夏沪深344元，系跌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1，英镑10.046，瑞士法郎7.96，澳元5.214，加元5.839，新西兰元5.005，欧元8.5197。每百日元对港元7.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51。日经平均指数报23,827点，跌45点。港金现价报14,500元，升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63.3美元，卖出1,564.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咧，继续提翻大家啦。喺沙田嘅大涌桥路，因为爆水管，而家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小沥源路嘅车辆咧，暂时都系唔能够左转入去大涌桥路嘅。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指示。咁另外喺大埔林村有特别交通安排，林村乡公所路介乎林村乡牌楼至到林村乡公所一段咧，而家都系划为行人专用区。另外，所有嘅车辆咧，暂时都系唔能够由林锦公路转入去社山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小隧道去红磡、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想学德 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我哋请嚟嘅嘉宾系余香莹，嗨，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 恭喜你、 啊！ 系 啊，终于出歌，好耐冇见啊， 真系好耐冇见。 系，同埋今次呢首歌几 fresh， 我想话。 同我之前都幾唔同咯，之前嗰啲咧，同啲朋友係會話好似催眠曲咁樣，就我話你啲歌唔可以揸緊車啊，或者開完一個通宵翻屋企嘅時候聽係會瞓覺嘅， 傷心少少咯。 係咯，我都幾中意慢歌嘅，咁但係今次呢首歌就係一首輕快啲嘅歌咯。 係 ，OK， 但係我想問係幾時？你寫快歌啊，等等嗰啲咧，對於你嚟講難唔難嘅？我想問下。 其實之前點解會全部都係慢歌呢我覺得係同我個人有關嘅，就我個性格都係我偏向慢慢地或者係慢熱啦。咁但係我覺得係上年，即係上年我係冇出過歌，咁但係上年我就好勤力咁拍咗好多唔同嘅嘢。咁、當中亦都有好多係一啲輕喜劇啊、喜劇啊，或者係同成班馬甩一齊拍嘅。咁所以我成個人其實係打開咗好多。我都覺得自己開心了很多我就想做一首歌其實這個題材我一直都想說、但是怎樣說呢用快歌還是慢歌去說呢就真的到上年我才說不如出首快歌、即都想是人家聽完是很有 energy 或者是甚至乎一直做著運動一直聽都會覺得、哇好興奮、 okay, 因為就是你和 Jason Lee 一起寫的、他知道即 Jason 因為之前也跟你合作過的他聽到你說、你想寫快歌真的他反應是怎樣呢我想知道 他都有些驚訝的但因為他呢他的人又是比較看不出的即外表亦都係一個非常之斯文，但係內心都有一個 rock 嘅一面嘅。即係佢以前細個，佢話佢曾經都有好 rock 過嘅。咁所以佢就話：喂，咁不如我哋玩啲嘢啦，即係今次就唔好淨係話咩快歌定點樣，試下加多啲唔同嘅元素。所以如果大家聽嘅話，都會聽到係有少少有啲。似日本一啲 J-punk 啊、或者 J-rock 嘅嘢，咁都會加入去。咁所以聽到最後咧，其實開頭好似好可愛、好得意，但最後都幾 rock 嘅。 嗱，因為歌咧叫做《冇得比》啦，咁佢有個英文叫 I'm Perfect。 好開心啊！ 嗰英文名係啦，咁但係呢個 concept 你話其實都袋咗喺袋，係咪都一段時間嘅 咧？呢、這個就真係因為我拍戲，即係拍咗《非同凡響》一部學生嘅戲，咁就深深感受到哇，小朋友俾阿媽攞嚟比較啊，嗰種壓抑，同埋亦都有一班小朋友係特殊學校嘅小朋友，可能我哋眼中嘅佢係會覺得啊，佢有啲障礙啊，或者有啲缺陷，咁、但係其實喺佢哋心目中，佢哋都會覺得自己係完美㗎，即係佢哋都有自己叻嘅地方，咁擺翻落去我哋現實生活中，我哋嘅社會，其實就算我哋大過咗啦，出嚟做嘢，好多時候都會啊嫌自己唔夠好，或者忍唔住攞自己同人比嘅，即都明知道唔好比啦，算啦，但係個心入邊都總係會唔知點解都會比噶嘛。咁其實呢樣嘢係唔係幾好咯？我覺得咁，所以如果有首歌可以我同填詞人關彥榮講，即我哋又係呢個鐵三角組合啦，我同佢講話，喂，不如試下可以得意啲啊，唔使咁正路地寫噶。 或者可以串少少都得噶。係啊，即係當你一個人去到一個自信心極低或者冇自信嘅時候，喂，不如試下串啲啊，即係。話翻俾自己聽，係啊，我最完美噶啦，我最好噶啦，咁樣嚟激勵翻自己先咯。 係，我想問，譬如你自己細細個咧，你爹哋媽咪可能係湊你嘅時候，會唔會都有呢一個就係都會比較下，你睇下人哋考得幾好啊，你睇下人哋運動幾叻啊，諸如此類，有冇呢啲嘢？ 我其中一個我想寫嘅原因就係當然有啦。 哦，係啊， 係啊，因為我媽咪啦，特別我媽咪係其實係一個好好媽咪嚟嘅，咁但係。啊！打翻頭盔先，咁但系咧，佢就都真系几中意咁样做嘅。咁细个就会攞我同朋友比，即系啲同学就会话：哎呀，你睇下边个佢啊读书好过你啊，又成绩好过你啊，弹琴又叻过你咁啊。因为我以前细个都有学琴嘅，咁所以我就好唔开心啦。我嗰阵时以前有写日记，即系一个小学生嘅日记，应该系啊今日好开心，学咗啲乜嘢啊或者点样。我就系我下个学期我要劲过佢，我要高分过佢，即系哇！点解有一种咁嘅，我都唔知呢一种叫乜嘢。又唔係好誠心比較心咯，其實係我當刻我記得，如果嗰陣時嘅感受應該係首先唔開心啦，然後嬲啦，跟住就會覺得佢有啲咩咁好啫，點解要讚佢唔讚我啫？跟住所以先會寫呢個日記咯。咁但係對一個小朋友嘅成長嚟講，都真係唔係幾好噶嘛。同埋最恐怖嘅係事隔廿年啦，我媽前排同我講話，係都係出呢首歌之前，作呢首歌之前嘅一個對話。我媽就話：，有一日我撞到阿邊個邊個個阿媽喺做嘢嘅時候，我第一個反應就係問：係咩？咁佢女依家做緊咩啊？佢女依家點啊？咁佢成功啲定我成功啲啊？係啊，好恐怖！我講完之後，我心諗：咦，其實關我咩事啊？點解我要問呢？即我點解仲咁 care 呢個人呢？就係一個好深嘅影響，影響咗廿年，原來再提翻呢個人，我都仲係要同佢比。 哇！但係你同即係你嗰個假想敵啦，佢係同學關係定係咩？即係鄰居定係咩？ 同學關係嚟嘅， 係 啊。 哦，但係一路都係亦戰亦友嗰啲， 其實 唔係 啊。其實之後都冇乜 純粹要贏嘅啫，我 純粹都冇乜再聯絡啊，或者冇再大家冇再見面啦。但係隔咗咁多年再聽到呢個名嘅時候，我都仲係原來耿耿於懷。系，我就覺得好恐怖呢件事，更加要出呢首歌。 咁但系去到咩嘅年紀度，就係媽咪開始就係得啦，你自由發展啦，不如咁。 唔 係 啊， 去到而家 最近都會話喂阿邊個啊，人哋結咗婚生個仔啦， 即係成績比完 就 到比家庭啦， 係啊， 永遠有位 比 噶， 係啊。 但係你有冇同媽咪傾過呢個話題啊？話比咩即係比咁樣？ 我有嘅，咁最重要嘅可能妹。妹同我嘅關係，即係我都會話你，你唔好講，即係攞工作上嘅成績啊，或者點樣出嚟講，因為細個已經開始咧。妹妹都是比較沒有自信的，我想都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她現在都入這一行的時候，我更加都會跟媽咪說，不要說這些了，即大家給鼓勵她， 是 OK， 即是媽咪會在弟妹面前說，你看看姐姐那些的， 會的，細個會的， 其實很多有兄弟姐妹都會這樣， 我想很多人都經歷過這些事， 是啊，跟著之後會搞到你的兄弟有大家有個心結在中間， 心結咯，或者是會變成有一個就永遠都會比較自卑咯， 系、yeah, 啊，哦，咁而家媽咪識得處理啦，係嘛？因為你哋又大家都係做一個演藝嘅工作， 都 係 嘅， 可能都會衝口而出。你睇下家姐，問下佢食唔食飯。講出嚟之後自己收翻。 你睇下家姐，你睇下家姐去到邊？ 我想比，无敌期，我这废青海。 多呢一啲即係都着一團火啊，咪可以喺唱呢一首即係行呢嘅歌嘅時候，咪可以掟曬出嚟咯，將啲情感。 都係噶，去到最尾嘅時候，我開頭個編曲我哋作嘅時候咧，我作嗰個版本就唔係咁嘅，後屘就監製改咗呢幾句。係，喂，不如 監製唔係都係 Jason 咩？ 係 Jason 咯，係啊 ，Jason， 我同佢一齊作曲嘅。 係咯，係咯。 咁所以佢就改咗我呢幾句，佢就不如最後咁樣啦。我話哇，好似有啲難喎。佢話想我好 rock， 話好憤怒咁樣唱出嚟。係啊，跟住我最後就錄嘅時候都即係放開咗，擺曬我個力落去唱。唱完之後佢都話：哇，你公司聽到應該會好驚，完全係另外一個魚香型嚟。 你聽到個 final mix， 你自己有冇一個 surprise？ 咦 ，OK 喎，我做到呢樣嘅效果喎。 有啊有啊，我都幾中意，同埋我覺得我哋合作嘅關係已經去到之前咧，我會有好多嘢係唔夾嘅，或者未夾到，我都會講話其實咧你加咗呢啲音樂元素落去，我唔係好中意嗰啲聲，可唔可以唔要啊？咁調翻轉佢又話係咩？我覺得好好喎。咁但係今次咧。佢就一整完俾我之後，我就覺得喂係咁啊，即係咁，因為吉他係佢彈嘅，跟住我就話哇正啊正啊，係我想要嘅嘢，即係已經好升到啦大家。 OK， 但係有啲人我知道咧，佢哋可能第一次錄啲可能係 rock 啲嘅歌嘅時候咧，即係佢可能會唔會啲肢體語言啊等等，我哋可以幫到自己唱啊。 有啊，絕對有。好彩我係背住佢唱嘅，佢聽到， 因為佢喺後邊咯。 係啊係啊，跟住我咧，因為呢首歌其實我哋想要有少少開頭好似得意啲啊， yeah， 或者係有啲。我係想要一種好熱鬧嘅感覺，咁、yeah。 所以我諗法咧，開頭錄嘅時候，我會諗住好似係做緊一個 musical 咁樣， oh。 即係喺度講緊一個故仔。咁我一路錄嘅時候，我都幾多表情嘅一動作，係啊，即係每一句都好多動作咁，好開心咁樣錄咯。 係，okay。 然之後去到行呢個部分嘅時候就 嚟啦，就憤怒啦。 喂，咁嚟咁會唔會再多啲嘗試？即係嗱，頭先你朋友話啦，即係比較會氹人瞓覺嘅歌又有啦。咁而家今次又試咗一首，即係嗱，點講咧？ 憤怒啲， 後面憤怒啲啦，但係前面活潑啲啦嘅呢個作品啦，會唔會再打開咗你就寫歌，我可以再試多啲唔同嘅曲風啦？不如 都有想試好多噶， 係咯。 我今年。我都話想擺多啲時間喺翻音樂度啦，咁、可能都會出多兩三首歌，咁、有想試下同人合唱嘅，係啊，咁如果係同公司嘅，即係都會想試下同公司嘅女仔睇有邊個可以大家想一齊玩啊，咁去合唱，咁另外就都會想試下啲 R&B 啲嘅風格咯，係啊呢樣嘢，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啊聽 R&B 係好舒服嘅一件事，但又未至於瞓著啦咁啊，係啊， 即係有啲 beat， 係啊係啦係啦，咁就想。試下做呢啲咯， 又會諗係合唱要同女仔，因為好似好多女歌手諗合唱先會揀 男仔， 係咯，同男仔合唱咧。 我唔知啊，可能我比較女權主義， 同埋就係少先好做啊嘛。 係 係係。同埋如果一男一女都離不開，都要係 唱情歌啦。 係啊，就我唔想唱情歌，即係我覺得有好多嘢可以講 嘅。係 OK， 嗰啲 girl power 咪啱咯，即係一班女仔分鐘可以唔係淨一個添，可能同兩三個女仔一齊合唱，個效果又唔知啦咁樣。 今天我感觉很压场，今天。 真係講到一個 girl power， 揾嚟有呢一首嘅舊嘅作品，咁啊算係一個期間限定嘅女子樂隊嚟嘅。成員咧有 Janice 啦，有阿 Jill 啦，有連詩雅啦，加埋有阿 June。期間限定嘅組合嘅名字咧叫做 Dear John， 有呢一首舊嘅作品，作品嘅名稱咧叫做 Over Over， 轉頭繼續會有余香凝。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八分、四分、两分，最后分数是Jude 今次在歌入面饰演一个热恋期后被嫌弃的女生，由当初的满分一日一日这样被扣分，直至扣至零分完场。作曲有 Jude、 齐乐平、徐浩，填词林若玲，编曲徐浩、黄少明，监制徐浩。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全新入榜第17位，曾若华阿 Jude 零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员工阵线话，医管局一再漠视他们和员工的请愿，等候两个几钟头之后，高层依然拒绝见面，于是决定前往办公室外面等候。期间有员工下跪哀求高层接见，工会对此感到极度痛心。工会又话，有员工等候3个钟头之后不适晕倒，要由其他会员急救。反问医管局高层，疲于奔命的员工是不是连见高层一面的资格都没有？医管局再就员工阵线进入总办事处请愿一事发表声明，再次呼吁有关组织尽快离开大楼，并且对组织罔顾其他员工的安全，强行冲入办公大楼不同楼层集会，严重影响医管局运作，表示遗憾。中华电力话，为了减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风险，会继续实施特别工作安排，除了需要轮班工作的员工，以及必要支援以维持公司正常营运的员工之外，其他员工可以继续留在屋企工作，至到2月16号。有关安排会适时再作检讨。另外，位于旺角的中华电力客户服务中心会继续提供有限度服务，客户亦都可以透过中电的网上服务和客户服务热线2678-2678处理有关电力账户事宜。广州市防控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出通告，广州所有居住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除了速递员和外卖员之外，非小区居民或者车辆不得进入。速递、外卖物品送到指定区域，由客户自行领取，居民凭证进入、凭证出入，并且要量体温。通告又说，外地人和广州居民由外地返回广州，抵埗当日要通过微信程式通申报，或者是向所在单位以及居委报告，对隐瞒去过重点疫区和健康状况而造成疫情传播的人将会追究责任。至于仍然滞留重点疫区的人，在广东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解除之前，不得返回广州。最近14日从重点疫区抵达广州的人，必须接受严格居家或集中隔离，一律不得外出。停泊在日本横滨的邮轮钻石公主号再多41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其中21名是日本人，邮轮上累计61人确诊，检疫工作持续。 厚生劳动省话，邮轮上感染急速扩大，考虑对船上的长者、本身有病的人和确诊者密切接触的人追加检测。另外，日本政府派往武汉撤侨的第四班包机飞抵东京羽田机场，机上有198人，包括日侨的中国籍配偶，他们将会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健康检查。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和暖潮湿。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32点，跌159点，总成交金额84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11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9.2跌8毫，阿里巴巴215.2跌2.2。盈富基金27.5跌2毫，中国平安91.05跌9.5，小米集团12.86升4仙，美团点评101.3跌4毫，建设银行6.33升2仙，中芯国际17.32升1.4，信宇光学科技126.4系跌咗4.9，金山软件29.05升2.6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2，日元109.92，瑞士法郎0.975，澳元0.671，加元1.33，新西蘭元0.645，人民幣6.984，英磅對美元1.294，歐元對美元1.098。日經平均指數報23,827点，跌45点。港金現價報14,500元，升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65.89美元，賣出1,566.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交通消息，報告隧道情況先啦。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龍尾近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橋面燈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是公主道过海繁忙少少啫，龙尾康庄道桥面嘅。咁其他路面交通情况，而家港岛湾仔嘅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坚尼地道一带咧都几繁忙噶，龙尾又排到去金钟道。九龙方面咧，亚皆老街去大角咀，咁近住上海街一路去到梳亚道咧，都系车多繁忙嘅。仲有就系油麻地嘅渡船街天桥啦，去红隧方向都系多车，龙去到窝打路道噶。新界方面，沙田的大涌桥路因为部分路段爆水管，去大围方向近住第一城那段是需要临时封闭，经过车辆需要改道行驶。安全车速报告有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小隧道去红磡，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如果要你整一个蛋糕俾波盛，你会整咩款式呢？ 唔知点解谂起士多啤梨，因为觉得你个人好似好 nice， 即系好软腍咯，咁样，所以即系好似好浪漫咁样。 Hello， 我是 Sana 施康桥，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安哥同学会 有嘉宾在这里，即是好感动咁样。 有嘉 宾，我听有冇纸巾先？ 定情信物就是咁样得嚟。 系啦， 即系无啦啦咧，你受伤咗，然之后有个靓仔咧，帮你攞个手巾仔包扎，然之后咧，嗰个手巾仔就 keep 咗喺我嘅屋企啦。 你阵间要还俾我，你唔好攞去定情信物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Jackie 陈图安， 我系虾头杨思敏，你听紧嘅系安哥同学会。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截掉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要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loud D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速动音乐。 頭先我哋講真係余香瑩嘅新歌啦 ，I'm perfect， 冇得比咁樣。佢啱啱咧拎咗佢一個係今次派台有個少少嘅 souvenir， 係 啊 係 啊， 係啦，呢個係一個 鏡啊，一塊鏡啊。 佢頭先個介紹真係好好，我哋要俾時間佢講。 你嚟啊！ 重點要講翻嗰句。首先咧，呢個係一塊鏡啦。咁點解係鏡？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其實你一起身咧，你第一件事刷牙啦，你會照到塊鏡，你會望到自己。咁、你望到自己，如果你係望住自己啊，點解我咁我唔靚，我皮膚咁差㗎，喺度彈自己，咁你就唔好㗎咯。咁梗係要欣賞自己㗎啦。咁所以就整塊鏡，希望可以送俾你哋欣賞自己，同埋咧就小心會照爆鏡呢、這個。好重要，靓 爆镜。 由于我系黑心传媒啦，咁喺呢啲新年前后做嘅访问，系咪攞嚟斜住对噶？ 我都有讲嘅，因为 变咗八卦镜咁样， 镜系有我个样嘅，即系大家如果可以都可以摆喺床头 picture 唔係講緊你個樣子， 係講緊鏡嗰邊啊！ 即係冇以前你有冇住嗰啲啲鄰居咧，人寫一個鐵閘嗰度，咪掛塊鏡對住對面嘅， 有啊， 好會影響對家風水噶嘛。 唔好咁黑心啦，冇关。新年流流讲啲吉利。 我系黑心传媒，但系几好呢一个，同埋 pocket size 可以带出街咁样样。喂，同埋嗱，嚟紧我哋啱啱讲咗系你嘅新歌啦，嚟紧3月27号 系 啦，开 show 系啊， 系 呢件事其实自己知道嘅时候都几 surprise 嘅。我系吓我喎，咁所以我都好明白当 你嘅我系因为咩咧？系觉得。 咁就要講下大家嘅諗法啦，因為一 launch 呢件事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有睇啲 comment 嘅， yeah. 即係我都好估到大家會講啲咩。首先嚇邊個啊？即係唔係一定個個人都認識我啦？即係呢個邊個嚟㗎？無啦啦開 show 嘅，跟住嚇呢個余香瑩唔係做戲嘅咩？佢唱歌嘅咩？嚇、佢有歌嘅咩？咁所以對於我自己嚟講，我都係我喎、我得咩？即係我有幾多首歌啊？我。total 而家計埋電影主題曲6首歌，咁開 show 都要歌㗎，咁其實我開頭好多擔憂嘅，同埋我冇好多 fans 嘅啫，即係我都問咗好多年邊個嚟睇啊，係啊，咁所以開頭都幾擔心，真係要咁做，咁但係因為搞呢個 show 嘅人，佢係好想幫新人。即係佢就話，依家嘅娛樂圈或者演藝界唔似以前啦，以前個個都係又可以做戲又可以唱歌，但係依家真係好少機會。咁既然我係咁樣雙線發展嘅時候，佢好想幫我俾人哋去認識。咁所以我就聽完之後，我就話咁當一個分享咯，即係可能係請曬朋友或者我嘅 fans 或者真係一啲唔認識我個人當第一次認識我，咁所以咧個 concept 都係我自己諗嘅，即係我都好感激有好大個自由度俾我去諗、我就話咁不如叫做 our first date 啊、即係我哋第一個約會，即係當我同觀眾第一個約會，你可能唔係好熟我或者甚至乎唔識我，咁我哋第一次約會嘅時候，由我哋嘅約會我嘅口中去講俾你聽我嘅世界係點，等你認識我。 咁幾好呢個概念，我覺得 係啊， 初始 同埋而家今時今日有咁多唔同類型嘅 show，即係開 show 唔一定要係某一個 scale 噶嘛，你係一個gig 又可以，跟住你玩嘅概念，你話我唔一定。 定要是那些即是哇成三四十首歌。咁有你可以分享你嘅六首嘅歌，有一要分享下你自己喜歡嘅作品咁樣。係 啊係啊，有啲 cover， 有啲電影歌咯，因為我都係即係我都想帶翻電影嘅世界嘅。咁同埋我諗有少少舞台劇獨腳戲嘅形式去做呢件事咯，係、 哦、 因為我都想演戲。係 。 咁就如果成個 show 即係觀眾當係一個故仔咁樣，係一個約會嘅故仔而去唱歌，會唔會有幾新鮮呢？咁所以自己都攬咗幾多嘢係新嘅，即係我又要準備練歌啦。然後又要創作啦，即係中間雖然對白唔會好多，咁、但係都要諗下啲對白點樣去帶啲歌出嚟、然後又希望可以係有啲氣氛嘅。 係 ，OK， 咁幾好啊，我覺得。係 啊，幾期待啊， 係咯。你又叻喎，但係嗱，你開頭有自己一個嘅，即係嚇得唔得㗎？行行但係你身邊係其他人有一路俾鼓勵你，定係唔係我自己諗諗下都 OK 嘅？其實咁點解我驚？ 我覺得我 turn 都幾快啊、所有情緒上嘅嘢咧。我都係會又第一下係極質疑自己或者係唔開心啦，跟住可能好快就會吞住一個正面舞出嚟嘅，即係呢個嘢我呢個正能量模式係好多朋友都幾欣賞我嘅一件事嚟嘅。 OK， 係即係好似我頭先講話網上面嘅留言，即係都會話邊個啊唔識啊，或者嚇點解要去睇啊？呢啲説話可能第一次聽到或者睇到都會有啲唔開心嘅。咁我當然又唔開心咗，我諗一晚啦，即係第二日就咦？咁不如就攞呢樣嘢出嚟講啦，其實都要接受㗎，呢個都係真相嚟㗎嘛。咁我就 IG 嗰度社交媒體就拍咗條片，就諷刺翻自己呢樣嘢，順便就介紹翻俾觀眾聽。哦，係啊，其實我係余香凝啊，我都有唱歌嘅。咁我個 show 咧就點點點咁。 係，我好怕呢啲留言咧，即係話嚇佢邊個嚟我唔識，咁唔識唔代表會唔會係你無知咧？ 同埋我記得之前網上好興講，即係唔好為你嘅無知覺得咁驕傲咯。 係咯，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唔識，咁你咪嘗試認識咯。即係其實可以係一個咁嘅諗法噶嘛。 識多人冇壞噶。 係咯。你識完，你對佢有咩評價，咪到時你自己再決定咯。即係我中意唔中意，咁你自己個人選擇啊嘛。係咪同埋咁？我開 show， 我而家又唔係請，一定要請你嚟，你唔嚟，你咪唔好嚟咯。嗱，呢啲唔係余香凝講嘅，只不過我係見到有好多呢啲，真係好多叫比較。即係你就算尤其是 social media 個個都係出到嚟將你同任何人去比較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你呢個 mindset 我覺得幾好，真係。我自己將佢轉咗佢。 係啊， 咪咁樣做咯。 冇嘅，即係唔淨止呢啲事啦，就我覺得好多人生上你遇到個問題都係有兩邊睇嘅，即係盡壞嘅事你都可以將佢扭一扭就變。成另外一件事嘅，咁所以个 show 开头我咁冇信心，但系谂谂下，其实可以系当俾我自己嘅一次创作嘅一次，或者好好 enjoy 舞台嘅一次。因为我之前唱歌，其实我觉得都几紧张，我好少唱 live 嘅经验，但我觉得有一次俾我表演嘅机会，可能我会好 enjoy， 我会之后就好中意，或者哇大爆发咁。 即系同呢首快歌一样咯，即系先前我都冇，你都冇谂过会，不如唱呢啲 rock 啲嘢啦，最后咪大爆发，你又中意。 系啊， 系咯，效果又好，咁样样咯。咁但我又想知啦，因为都储咗你有六首嘅歌啦，咁嚟紧会唔会朝住即系做张碟啊，定点样嘅一啲嘅 product 去到出发咧？ 我又真系冇谂，因为好多人都会问我，你会唔会出碟、啊？但系我其实做音乐嘅最愿意就系我会出歌，即系我开头冇谂住要派台啊，或者点样添噶。我谂住如果冇人帮我出，我就抌上喺网上边，咁人听到就得噶啦。总之我有嘢想表达，有人接收到，能够令人有啲得著或者一啲感受就已經夠咯，咁所以我又冇諗住要話要出隻碟咁樣。 哦 ，OK， 我咁呢個初心幾好 喎， 係啊，即係我真係想做， 想唱歌， 真係想做同埋想講我想講嘅嘢，然後真係有公司非常好啦，即係我真係知道其實唔係每一個藝人都咁大自由度嘅，但我都真係幾自由咯。佢哋係由得我啊，你哋三個自己玩啦，玩完之後整首歌出嚟OK 就出啦咁樣。 係 OK， 咁我繼續期待啦。你應該都會繼續儲下一啲可能係你唔同嘅生活嘅經驗，又會令到你諗到啲嘢，又會再寫下一啲新嘅作品咁樣。咁我諗你而家都應該冇乜時間住啦，因為你都要 focus 喺三月廿七號嘅 show。 做咗個 show 先，個 show 先。 係啦，咁我都幾期待嘅，因為到時又有你一少少係可能係讀戲 劇 氣氛，咁成件事 match 埋會係點樣樣咧？咁樣咁啊，預祝你 good show。 好， 咁我哋聽住余香凝嘅新歌，冇得比。多謝你今日 ，thank you。 静听，福音怎会到窄巷没共鸣？世界会否有眼睛在做证？街灯只会照亮谁的山景？你也会问天怎么不公正？那样法则决定谁优胜？任由你再努力跟奖赏不相称，何日会露曙光？何时会顿变黑影？地球不知道我们的哭笑，只分配太阳的普照，追不到以前的分秒。可否念眼前的飞鸟？背负石头怎么上路？无论你竟渺小，步履轻快才重要。世界会否有耳朵在静听？怎会到窄巷没共鸣？世界会否有眼睛在做证？街灯只会照亮谁的山景？你也会问天怎么不公正？那样法则决定谁优胜？任由你再努力奖赏不相称，何日会露曙光？何时会顿变泡影？地球不知道我们的哭笑，只分配太阳的普照，追不到以前的分秒。可小步履轻快才重要，假使你是孩子知足了，可不可以有童真的欢笑？如果可以是孩子的蹦跳，不必牵挂 《异乡人》呢首旧嘅作品，亦都系一首电影嘅作品嚟嘅。作品嘅名称叫做《阳光普照》。 得高級優雅，聽著貝多芬，又列過兩部靚車不過分，平凡地出品，家缺乏呼音，人物屬性水金土不太相襯，社會中吝惜天生擁有你亦要看開，誰又會兩件襯衫不自在，耀眼的金色給眾人熱愛，鹹魚白菜換到多少個真愛，世勇得会碰撞我亮剑，蓝绿线两道转车的锻炼，宏愿你兑现，转眼年月变，宏图大志决心今天要冲刺， 有新嘅派对，我想介绍俾你嘅。先前你都可能睇过佢哋一啲嘅 YouTube Live 啊、Facebook Live 啊咁样样嘅，成日都会 jam 歌嘅。去到今年咧，有佢哋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啦，佢哋嘅名字叫做 Happy Life。咁讲我组合嘅名字，可能你咦，即系边位咧？即系泽威廉啊！有佢哋新嘅呢首嘅派台 single， 作品名称不是富二代。不是富二代就成日提到，就系记得要争气。跟住呢对我哋都系提一提你，就系点样争气啊？千祈唔好容易去到妥协啊！两乐队佢哋嘅名字叫做 Modern Children， 有佢哋新嘅派台 single。 勇敢。勇敢的英文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这首歌的歌名。首歌名称叫做 Guts。 抵达广州的人必须接受严格居家或集中隔离，一律不得外出。停泊在日本横滨的邮轮钻石公主号再多41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其中21名是日本人，邮轮上累计61人确诊，检疫工作持续。厚生劳动省说邮轮上感染急速扩大，考虑对船上的长者、本身有病的人和确诊者密切接触的人追加检测。另外，日本政府派往武汉撤侨的第四班包机飞抵东京羽田机场，机上有198人，包括日侨的中国籍配偶，他们将会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健康检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和暖潮湿。依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89点，跌103点，总成交金额93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11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3元，系升3元；阿里巴巴215.4元，系跌2元。盈富基金27.5元跌2毫，中国平安91.5元跌5毫，小米集团12.86元系升咗4仙，美团点评101.8元升1毫，建设银行6.33元升1仙，信宇光学科技126.6元系跌4.5元，中芯国际17.36元升1.8元，友邦保险80.3元系跌7.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2，英镑10.038，瑞士法郎7.957，澳元5.204，加元5.835，新西兰元4.997，欧元8.5134。每百日元对港元7.0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94。日经平均指数报23,827点，跌45点。港金现价报14,50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6.14美元，卖出1,566.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附近。红隧九龙入口净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少少啦，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附近嘅啫。咁啊，新界方面，咁啊，由于沙田大涌桥路部分路段受到爆水管影响啊，而家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第一城嗰段咧就封咗路，咁啊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咁啊附近嘅火炭路咧交通都比较繁忙噶。

仍然也未听到心跳呼吸，转过身，车厢里面无人再问。谁又冷淡告别每个早晨？胡乱这样对话就快荒废一生，说一辈子分担责任，遇上每日怎骚动我灵魂？其实你怕理解我敏感，未当真，纯属来跟我同虚构情感。一个很远的找个人抱紧，这个很近的消耗年份，惊天过再淡然同度人生，谁自卑还残忍？ I may not be physically alone, but mentally, there is no one in sight. We are all born alone and die alone. 不该再沉了，不该再埋怨，应该感恩。都市太闷了，心都冇停跳，便妄想做气氛。流行曲分享得了，但彼此内心却听不到。无奈一个很远的跟我都也许合唱，这个很近的充满疑问。再淡然才是人生，其实假还是真。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 野佬嘅新歌啊，附近的人系啦，咁啊又到阿琼介绍啲华语歌啦， 系啦，咁咧即系由应该系今日开始啦吓，即系啦，今日开始你入境台湾就隔离14日啦， 系啊， 系啦，咁所以喺呢个去唔到台湾嘅日子咧，我就特别中意望下台湾发生紧咩事嘅， 哦， 系啦，咁咧继续讲翻音乐节目，梗系同音乐有关呢件事咧，就系台湾咧会有一个全新嘅叫做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其实佢系一个表演场地嚟嘅， 系， 咁入边。都会有啲可能系关于流行音乐嗰啲讲座啊、展览啊，即系等等好嘅活动发生，系啦。咁佢四月咧就会挂牌，六月就会开幕啦。 系。 咁呢个一睇其实系官方嘅一个组织啦，咁样。咁我一路都觉得其实台湾官方呢样嘢做得好咧，就系佢好识得同民间结合。咁其实呢个第一任嘅呢个董事长，即系负责成个流行音乐中心话事嗰个咧，就我哋今日我想介绍嘅呢位音乐人，佢叫做黄允玲。 哦， 系啦，咁其实佢系属于滚石嗰个年代，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嘅一个音乐人啦。咁样，咁我觉得其实呢样嘢好叻嘅咧，就系喺嗰个成个委员会上面，你见到有本土嘅音乐人啦，有唱片公司老板啦，亦都有一啲系官啦， 同一時間亦都有啲老師，即係佢係負責教音樂系嘅啲主任啊等等咁樣。咁所以好多人都對呢一個嘅台北流行音樂中心係好有期望嘅。咁但係就講翻黃韻玲身上啦，咁樣咁其實我唔知道大家之前我哋成日都會話有金音獎、有金曲獎啊嘛。但金音獎咧就係用音樂類型去分嘅。咁其實舊年咧即係第十屆嘅金音獎咧特別貢獻獎咧係俾咗黃韻玲嘅。因為即係佢話由1985年開始喺呢、這個。都是男性比較多女仔比較少的音樂界當中呢，黃韻玲是一路堅持創作一些很有女性觸覺、女性視覺的一些音樂作品。咁其實我覺得呢個好好的一樣就是他用返音樂人自己本身啦去話返事是一個表演的場地。咁我覺得是會對嗰個台北的音樂發展呢是有更加多的幫助。 同埋知道自己的軟實力在哪囉。 係啊。 係啊。即係諗下嗱香港啦一講廣東歌。 係。 諗起邊個年代啊80年代，好啦，咁你之後已經經歷過台灣嘅即係音樂嘅嗰啲偶像啊，等等嗰啲樂隊啊，等等全部洗禮啦。好啦，洗完一輪台灣啦，咁而家就到韓國啦。好啦，咁呢個咪就係其實你係嗰個係你嘅文化上面嗰個軟實力咯。係 啊， 但係香港你係。從來算了不想講呢個地方 因為我覺得是個野心咯，因為其實台灣音樂人我覺得很多人都很知道即是現在的重心在曬韓國的 了， 但是呢我覺得台灣現在有 個趨勢是什麼呢、即是他發現原來日本人是很喜歡台灣的音樂的、於是乎他們經常都會想結合日本樂壇去發生一些事情，以致令到攞回個話事權或者攞回個觸目的情況樣、今天呢想跟大家講的就是講回黃韻玲先，其實一路我聽他很多歌的樣，而且我很喜歡那種很温暖的觸覺樣、今天選這首歌是他主唱的一首作品，其實呢、首歌叫做女朋友男朋友，如果有同 一套戏 嚟，系啊，冇错。如果有观众咧之前睇过嗰套电影咧、我开头纯粹因为美色而入去睇嘅啫，因为有张孝全啊。 咁你有冇睇嗰套咩《指甲钳杀人魔》啊？都系佢做噶。 呢、這个名咁有趣。 咩？嗰个系彭浩翔定系边个咧？定系九百刀咧？我唔记得咗，因为佢两个我捞完咗啊，系啦，就系佢哋其中一个短片嘅一个 title 嚟噶嘛。 哦，但系唔会噶，我净系想睇佢做爱情片嘅咋。 嗯， 系，因为 嗰度都系噶。 系指甲片杀人魔系爱情片， 系 啊， 我爱上咗。 你 search 下啦，虽然啲影评系麻麻嘅。但系哥，我咁喺电影台睇到少少片尾，就 系、 是、有佢滑浪嘅。 咁咪真係有得睇， 系啦系啦系啦， 好好好，值得睇下。听下呢首歌先，黄韵玲主唱《女朋友男朋友》。 深刻。 下雨的天空。如果你想起我，是否还挂着笑容？只是窗口，你有人在等候。爱藏在心中， 指甲钳杀人咯， 系有周迅噶，仲要 系啊， 即系个卡士系好劲噶， 系啊， 系啊，同一时间 好长条桥嚟嘅，系啊，佢一个短篇小说嚟嘅， 特别鸣谢阿摄 send 咗半裸嘅张孝全俾我吓， 嗯， 啲同事好关心我，真系好感动。 啊、我哋当大家讲到好文化层面上面嘅软实力嘅时候，我哋就讲到张孝全嘅硬实力啦。 但系讲翻先，呢首歌其实我觉得咧，开头听呢首歌，我只系觉得首歌好温暖啦，好温暖啦。但系咧，其实想大家留意翻出戏嘅，因为其实 女朋友、男朋友 系啦，出戏同个首歌有个好 match 嘅地方嘅、就系其实讲紧三个主角喺读书嘅时候系一班好有热血嘅人， 系。 但系当你出嚟做嘢嘅时候咧， 有一班冷血嘅人， 系啊。系、啊，真系啊，就开始大家发现啊，屋企结婚咯，但系其实唔好中意自己老婆，出去包二奶咯。但系其实你嗰阵时读书嘅时候对爱情嗰种忠诚啊，对于伴侣嘅嗰种一心一意对爱情嘅投入，其实完全喺你日常生活当中俾人洗甩晒啦。 可能佢系只系将嗰个系一生一世同埋嗰个忠诚交咗二奶啫嘛， 都系嘅，系啊， 系嘛， 因为佢二奶系桂纶镁。所以相对系会比较忠诚多少少啦，我相信 系啊，所以我觉得可能系咁咯。 系啦，咁同埋咧，嗰出戏 责任婚姻 嗰出戏入边有一句对白，咁我觉得呢个时候都好想，即系好代表到我一啲心声。入边有一句好流传好广嘅对白，就系佢哋参加学运嘅时候咧，佢哋讲咗一句说话，就系、是、台湾真实发生嘅学运历史上。咁佢就讲到话，你瞓啦，你瞓一觉瞓醒之后，台湾就唔同噶啦，咁样。而我前幾排我真係睇翻呢出戲啦，我嗰時有啲想喊嘅點就係，我而家每一晚瞓覺之前，我都好希望我瞓醒之後香港會唔同曬，或者成個世界會唔同曬，即係最起碼會變翻好啦咁樣。哦，你發現冇呢咁樣。 我唔係有唔同啊！ Yeah. 你每一日瞓覺起身嘅時候，哇，又差咁多嘅咁樣咯，然之後做啲咩？冇啊，冇人嘗試做過任何一步。 係啊，所以唉就係咁啦。 讲成长系嘛？ 系啊， 呢首都系涩涩地噶啦，系啊，都系苦涩嘢嚟噶啦。 系、 吴业坤啊，最新嘅呢首个派台作品啦，用玩具去到讲成长，玩具成熟时， 成熟时见证一双弃置玩具流眼泪，成熟时抗拒追星放弃最终少女。对，成熟时着上西装奋斗为未来顾虑，特摄片没法抽空再追，慨叹光阴只可笑一次，习惯唱致敬青春的歌，只爱谈往事，怀旧是这个说法替我杀死了现实，逃避了遗憾了有什么的意思，明日放走我比卡超，连接日后对不起，难再念旧，放开手，让四驱车夜守，由下个拥有阿基拉。 仔，欠你十岁，放心走，任我于生活游。是世故一些应对现实无畏惧，成熟是照顾身边最爱与工作进取，成熟是偶尔很想买个玩具陪我睡。太多一岁，太多一岁，越来越见有趣。太多一岁，并非只有后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员工阵线话，医管局一再漠视他们和员工的请愿，等候两个几钟头之后，高层依然拒绝见面，于是决定前往办公室外面等候。期间有员工下跪哀求高层接见，工会对此感到极度痛心。工会又话，有员工等候三个钟头之后不适晕倒，要由其他会员急救。反问医管局高层，疲于奔命的员工是否连见高层一面的资格都没有？医管局再就员工阵线进入总办事处请愿一事发表声明，再次呼吁有关组织尽快离开大楼，并且对组织罔顾其他员工的安全，强行冲入办公大楼不同楼层集会，严重影响医管局运作，表示遗憾。对于网上流传一段广华医院医护人员轮候购买口罩的片段，广华医院澄清，医院内的复康店日前发售口罩期间曾经吸引大批公众人士轮候，由于市面口罩供应短缺，部分医护人员亦都轮候购买口罩作私人日常使用。广华医院澄清，院方有足够个人防护装备，包括口罩，供员工在临床工作时使用，保护员工和病人的安全。香港航空表示会进行人手整合计划，大约400名员工受到影响，并且会透过自然流失和与其他航空公司接洽，促进机师职位转移等方式削减人手。至於後勤人員，香港航空要求他們在今個月17號至到6月30號期間，每個月無薪休假不少於兩個星期，或者每個星期工作三日，又會向空中服務員及機師推出無薪假期計劃。發言人說，內地爆發新型冠狀病毒，各國陸續實施嚴格的入境及檢疫措施，公司已經在今個月11號起至到3月期間進一步減少航班，形容正是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必須及時作出艱難的決定，確保公司能夠繼續生存。內地新型肺炎持續，國家衛健委新聞發言人宋樹立說，全國新增確診病例數目連續兩日明顯下降，反映前期疫情防控措施效果進一步顯現。

揾嚟有林家谦嘅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拼命无恙》。一路想扮冇嘢，就系因为有阵时你可能唔知道下一步可以点行，将来可以会系一个点样嘅愿景或者一个风景啊？ 是你世界没有惊喜，全结尾最难那出戏，宁愿逃避回上世纪，如平常卖勇气，谁向你说着对不起，令你暂满足心理，来回答如要比，大概未算做抑郁自死，关心这远过谈灰心得太早，相恋的半数还可单放送拥抱，相比起劫数情况已经很好，若未见底暂接受压，绝对讲底早不可以更低，越继续再自己及半位，仍自以伟大智慧，就信任已达至高底，早不需要防卫，未怕乱箭亦关注于世，仍算某类壮丽，如你已看见你的悲，无奈就承认到尾，曾盲到还费力扮无事，而是了骨气，几多枯萎早不见转机，不高不低逼你问那些谁放弃，彻底的放弃注释 或者你嗰种恐惧就系你唔知道你一个人可以建构一个点样嘅将来。揾嚟有阿卡赵慧珊，今次咧就揾嚟有 Johnny Lee Thompson 啦，就系为佢作曲啦，加埋有 Tima 一齐作曲，咁啊有呢首系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到底之后》。一个人尝试一下独处咯，独处嘅时候你就发觉原来你一个人嘅力量都可以好大，你可以独立完成好多嘢。跟住揾嚟有 Janice 魔世的烦恼。 当然得我一个人，一直引领大众嘅灯，仿似神，一切全能，走上山自己一个求神，神与凡人都牵上灵魂，世界已经太过黑暗，问我究竟咩原因，我信一切会因你应允。我被辱骂，我被问话，我被误会，怎可分清真假，到我气馁，到我放弃，点算啦？点算啦？点算啦？点算啦？ 求你别要擦毁，但我已经失礼。求你救我放低 ，Oh Lord,

好想哭想参与，别给感染任何时机，趁着还能呼吸。哦，世纪因缘同根同一家人，都有过纷争，可每当一方受困，是生命陪伴的人，这场无声战争，有的人为保全别人而牺牲，不是为了责任，只为天有不测，风云变化，手牵着手就不害怕，海阔天空，蠢蠢欲动，为家人为朋友为国家奉献，是一种信用，舍己一人同根同一家人，舍不得你疼，可每当一方伤困，陪你走陪着你成，同根。 曲词编啱都是李荣浩自己负责的，歌曲名称叫做《同根》，想为所有医护人员打气。多谢你哋喺呢一场无声战争当中嘅付出。歌曲嘅力量咧，其实一直都喺度嘅。 爱考验你我的能耐太艰难，爱看穿你我的骄傲太简单，爱有时候就像太阳，越诚恳越不敢看，却总会拆穿试探，给你最后真相。快放弃，总有一个声音在缠绕，快绝望还是会感觉到心跳，有一些成败注定了逃也逃不了，燃烧自己谁也不用知道，爱让我勇敢去需要被需要，爱让我放胆去拥抱被拥抱，爱让我努力地寻找一个答案，抱紧却不能看清，放手才一直在身旁。 他是林忆文，但这首歌的名称叫做《在你身旁》，我觉得是一首很梦幻的班底，作曲有林奕邦，填词有林一峰，编曲有方井十一和李荣浩的参与。只要有爱在我们身旁，他就说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我知道除了爱之外，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少少责任，负责好自己要负责的事情。 我知道时间的决心更微妙，我害怕天会把幸福没收掉，我知道我会记得昨天你的微笑，给我力量，让我继续燃烧。爱让你勇敢去需要，被需要。爱让你放胆去拥抱，被拥抱。爱让你努力地寻找。 笑着去承担每个承担。当你脆弱的时候，发现休息，因为有我一直在身后。爱让知道幸福。 仲有紧你林义文嘅呢一首《在你身旁》，唔一定系打正旗号啲公益啊，或者赈灾歌先温暖嘅。呢一首都希望可以俾到大家温暖，各位保重啊！